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109节：慢气先临，违逆上命。上一次跟诸位谈到这个轻慢祖先，现在人因为没有人教了，也没有人讲，把这一桩事情疏忽了。在中国文化里面说呢，这是大不孝啊。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知道的人呢实在是太少了。祖先到底有没有呢？学佛的人、修道的人，中国这佛家跟道家了，对于这桩事情相信。真有啊！印度一些宗教家，他们都修定，在定中能够与六道交通，与六道往来。我们在近代看到章太炎先生一些事迹，他的女婿朱金咒老居士跟我很熟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他对我的帮助非常多，那个时候我26岁，他大概是70岁，把我当小朋友看待呀，非常爱护我。他给我讲，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这个一般讲判官呢，就像现在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。地位很高，用现在的话是东岳大帝的秘书长他在阴间里面还见到隋唐时候的人，他是个读书人呐，古人的文章读得多啊，韩愈、刘宗元，他都见过面。现在还在轨道，鬼的寿命长，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，章太炎给我们证实了，末轨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，他们的寿命呢，一般的说的时候大概是1000岁呀，以他们那个地方来计算。所以隋唐1000多年死的那个人在轨道里头还居然现在还在。章太炎先生见到了。我们要想见难不难呢？不难。跟轨道往来是很容易的事情。 你只要好好的修行，把妄念放下，啊，少许一点清净心，这个频道就打开了，你就可以跟鬼往来了。我过去有个老同学，也是老同参，啊，明严法师。往年他在桃园大溪，啊，住在那个地方呢，跟瞿上师学密，啊，大概十个月的时间，啊，他修行非常认真，啊，十个月时间呢，他跟鬼就往来了，啊，他告诉我，当然决定不是假话，啊，这个人是很诚实很好的人。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，啊，下午五六点钟街上，啊，就有鬼出现了，啊，很少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他们的早晨。他说到晚上十点钟之后啊，满街都是鬼，人鬼杂居，啊，所以跟鬼道打交道不要什么，啊，上乘功夫，啊，稍稍有一点功夫就见到了，他真有不是假有，啊，子孙不孝，啊，这些心灵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，啊，非常难过。如果是大逆不道，我想这些祖先对这个后世的儿孙呢，一定也有惩罚的措施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代对于祭祀祖先是列在第一个第一条。你们读仪礼，读礼记，头一篇就是祭礼，啊，祭礼也称为吉礼，吉祥的吉，这是孝道啊，这是人伦的根本啊。如果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，用轻慢之心的，这个社会就有了问题了，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。啊，今天大家只知道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，不知道它怎么来的。儿女为什么不听父母的？学生为什么不听老师的？这个根呢，就是轻慢心理。啊，第二句违逆上命啊，这是现代的话讲啊，不服从领导。啊，在社会上被领导不服从领导，儿女不服从父母，学生不服从师长，员工不服从老板，这个社会像什么社会？古人讲乱臣贼子，啊，乱臣贼子从哪来的？就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啊，为什么下 不能服从上。中国谚语所谓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、啊。居上位有上位之道啊，你能够明其道啊，行其德啊，哪有在下不服从的道理呢？啊，这是所谓是以德服人呐、啊。可是现在道没有人讲了，德也没有人行了，天下大乱了。啊，我们要知道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。啊，实在讲是父不父子不子，家不家过不过，今天是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呀、啊！啊，上能够行其道，下必定能够尽之一礼。啊，可是今天明道行义也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啊，真正通达的人要有非常的耐心啊，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诲啊，学佛的人虽然多，只知道念经，只知道祈福，对于经论的大道也不明了啊！啊，面对当前的社会，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在诱惑，这个诱惑的力量比起过去增加千百倍都不止。什么人能够不受诱惑呢？太少太少了啊！大家在今天所看到的啊，最佳的榜样，许哲居士不受诱惑啊，但是今天社会像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，古时候这种人比例占多数啊，十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两个，所以天下太平了，国家大治啊。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劝导四众同学发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不受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不受名闻利养的诱惑，这个心就是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我们才能永脱轮回。这个世间不能住啊！啊，许多亲近我的同学都知道啊， 我多么想隐居，多么想早一天往生净土。我不愿意在这个世间多留一天呢。为什么还不走呢？看到还有一些真有心想学的人，我们不能不帮助他。所以在这个世间住一天，不能不认真工作一天呢。台南开心法师，韩馆长希望我把《华严经》讲圆满。开心法师给我讲了十几遍，我很感动。我希望在此地年轻的法师努力学习，讲经的技术不难学，最重要的是德行。没有德行自己不能成就啊。首先我们要有能力辨别利害，辨别善恶，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，你要有这个能力，你才能自度，你才能帮助别人。实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，诸位啊，能够净行受，受持《阿弥陀经》《感应篇》这两样东西就够了。佛家讲的持戒念佛，这就够了。并不是每一天把这两本书念个几遍，那个没有用处的。要明其意义，这个里头讲一些道理方法境界要明了，要行其道，把佛陀的教诲感应篇这1700多个字字字句句都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我要把它做到。我们待人一诚，人家待我们虚伪，我们所作所为真实利益众生，众生对我们怀疑，对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做，绝不因为外境所动，这就叫禅定。一切境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这是智慧。定慧等学，这一生度不了众生，也给众生阿赖耶识里面种下金刚种子。这一生他的缘没有成熟，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。 我们同学当中，我看得很清楚啊。他们听我讲经听多了。有一些聪明人，我讲到前面，下面要讲是什么话，他都知道了。毛病习气就是改不掉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习气太重。所谓是习惯成自然，少成若天性啊。这两句话古人说的啊，我们学习最好是从年少啊，但是少年、青年的时代，我们都空过了。没有缘分接到正法，接触正法。中年以后啊，才遇到啊。我26岁遇到佛法，我就非常感慨，遇到的太迟了。能让我早10年闻法，我今天的成就不止这个样子。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中年了，只有所谓的亡羊补牢。自己要珍惜往后这一点的命光啊！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啊？要好好的善于利用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免堕三途。能够奉行感应篇，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。注意在这个书里头，你也能够很明显地体察到，世法佛法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。而孝亲实实在在是不忘祖宗恩德啊，怎么敢轻慢先灵啊？不忘老师的教诲，报师恩呐！如果你对修学，稍稍功夫得力，从哪里见呢？从这个地方见。如果你的心、行为、具足这八个字，轻慢先灵，违逆上命，你不论怎么用功学习，全都落空了。假的不是真的。事法学法了，真正学问有一点心得，表现在孝亲尊师上。诸位细细想想我这句话，细心去体会，必然的道理啊。不懂得孝亲，不懂得尊师，这是无学之人啊。读书也是白读了啊，求学白学了。 你要问为什么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？明理嘛。道理真正明了了，哪有不落实的道理呢？不落实，不能落实，那是空的。所以事出世间法，理要是真正明白了，决定落实。看他学问到什么样的层次，最低的水平，明理。古圣先贤的教诲他都能做到。但是他着相。理是着相的，理上往来啊。比这个水平高一点的行义。行义是义务。我为众生服务。只尽义务啊，不享受权利。行义。不要求我对别人好，不要求别人同样来对我，这是行义呀，比礼高了一层了。再往上提升呢，行仁，仁是真正有爱心了，真正有恭敬心，有爱心了，再往上提升是德。最高的是行道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能够行道的化身大师，化身大师行道啊，四圣法界行德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行德啊，谈不上道啊。天人行人，你看看天人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天心慈悲喜舍，慈悲是人呢，他行人呢，在我们这个人间，能够行到义，行到理，就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。人民才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们不能不懂。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示现在世间，那是内里面是行的是大道。外表上是实现的呢，是仁义礼。你看看诸佛菩萨的实现，事出世间圣人是不是这样为我们表演的？是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？我们就清楚了，通达明了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我们就讲到此地。